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杜。由于上一次的八集系列受到欢迎，今天决定再加码一部新影片。但是如果这支影片不再像过去受到欢迎的话，这个系列或许会永远停止更新也说不定。在过去中华职棒的30年当中，有各种害人的巨文，有各种出现了很多革命情感 CP， 也有各种不同革命情感的对手。今天要介绍的是陈宏文与蓝盈伦的切磋故事，到底接下来故事会怎么样的发展呢？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看下去。啊！丢人啊！丢人啊！听到展元主播这样大喊，就知道有大事发生了。一颗140公里的快速直球就这么砸到蓝盈伦的膝盖上。当时的蓝盈伦还只是一位刚完成初登满半年的毛头小子，面对大学长陈宏文，丝毫不敢有些大意。痛觉完全掩盖过蓝盈伦的怒火。这时候，洪英宗总教练从休息室冲了出来，向朱胜理论：只是一颗速胜球，到底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？原来，在前一天的比赛中，桃园队距离封王只差最后一步。蓝盈伦在领先4分时安打上垒后，一溜烟的从一垒连续到垒，到上三垒。当时的场上可以看到，不单只是捕手，就连休息室的人都有着跟平常不一样的脸色。回到比赛的战场上，我只能呵呵呵而已。评论放在我的心底，我是觉得你送一个投手的下马威是 OK 啦，但是送一个。其实陈宏文在投出前几颗球时，就曾投出过一颗高于头部击中本垒后方广告看板的球作为警告。最后因为7局掉了4分的关系，陈宏文在场边与洪军胜的对话也开始有了些情绪。在球赛结束后，中信兄弟以1分之差落败给桃园队。陈宏文这样太白目，不要逞匹夫之勇。昨天蓝盈伦连续盗垒2次，当时我们赢4分，何必这样？这是拼疯狂欸，什么道理？他不要把美国的习惯带回来，伤害自己的球员。选手要斗志，不要斗气。面对媒体的提问，洪一中难掩心中的愤怒。我打了几十年的球，这个动作一看就知道是故意的。看到这么掩护自己的总教练，蓝盈伦心中也有一些安慰。面对媒体的提问，蓝盈伦也没有多说什么。下次打全垒打，在球场上讨回来。话才刚说完，另一边的曹总听到这番言论后，也有些情绪。速生球是不是故意的？属于他的自由心证，我尊重他的看法。速生球后，洪总已经进场抗议了。后面的批评像是北白一那都太多余了。洪一中当总教练这么多年，他的投手也有投过速生球啊，能保证都不是故意的吗？桃园林柏佑与黄伟成都分别曾对彭振明投出速生球，那这些我是不是也可以说他们是故意的啊？放屁！以后单取消 DH， 下一打。洪一中对于曹总的回话不以为意，还回复了几句情绪性的言论，指责陈宏文的速生球。当时在比赛结束后，桃园的领队刘介廷就拿起了电话打给了中信兄弟的领队，表示抗议。刘介廷非常生气的认为教练团是有意的丢出速生球，希望兄弟球团能给出一个解释。棒球场上有不成文的规定，但不满当下就会报复，不会等到下一场。然而兄弟的领队只希望这种事情应该在球场上解决，不要连风度都输掉了。事件还没平息，看到陈宏文穿上了跟平常不一样的黑色 T 恤，背上写着99号，但上面绣着的名字却不是陈宏文，而是北法伊娜。原来这是陈宏文在听到洪一中对自己的评价后，与厂商合作做出了属于自己的北法伊娜 T。平时练习陈宏文都穿着这件 T 恤，不仅自己穿着，也分送给队友作为礼物，也展开了这件事件的序幕。在前一年开幕赛就受伤导致整季报销作收的蓝盈伦，开始苦练自己成为正宗的强打。苦练有成的他，终于长出了自己的全垒打能力，整季打出了14发的全垒打，终于有了证明的机会。到底故事会怎么样发展呢？下次打全垒打，在球场上讨回来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大部分球迷的心底里，尽管部分球迷忘记了这件事，但是或许在蓝盈伦或是陈宏文的心底里都还记得这句话。8局上半，兄弟领先2分，这时候却换上了状况不好被调职的小飞刀陈宏文做中继，先是用了一个4坏球保送的郭彦文。 难道又要送分了吗？ 一位球迷心想， 不会啦，他一定会复活的。 刚说完话，都还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间，下一位打者就杀着过来了。 哇，这一棒最后是被打到外野方向，看一下右半边 ，home run！ 当下球迷都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原来场上的打者正是陈宏文的宿敌蓝盈伦。他将球打到了右外野的看台上，追平了2分的落差。这一棒打碎了兄弟在当天获胜的想法。或许是因为这只是蓝盈伦第一次打陈宏文全垒打，大家都还没想起那件事。 几天后的比赛，兄弟与桃园队战得你来我往，兄弟从桃园手中拿下了三分，但是兄弟的投手伤得更重，被打下了七分。虽然双方的投手都伤痕累累，但是桃园队的投手却有着队友的火力掩护。就在此时，陈宏文再度踏上了战场。又是陈宏文面对蓝盈伦吗？上一次的全垒打一定是侥幸儿。球迷的话还没讲完，场上的炮弹就朝着外野方向轰了出去。因为过去几年长期出赛关系，陈宏文的控球已经不再像以往流畅，耗尽了体力的情形下，再度被蓝盈伦轰出了全垒打。这时候大部分的球迷也开始察觉到了， 这个剧情仿佛就像是蓝盈伦当年预言的一样。 在当时的留言板下面，有大部分的球迷已经开始挖出了过去蓝盈伦讲过的话，两人的剧情也就此越演越烈。过了不久，在彭振敏生日当天的比赛上，兄弟再度与上半季冠军桃园队碰头，双方再度战得你来我往，桃园坚持得点，兄弟再度追平，再领先，再被逆转，再领先。西局上半现在看到场上投球的是小飞刀陈宏文，最后在领先一分的情形下，再度换上了前终结者陈宏文。郭彦文先率先挤出一支安打，一垒有人的情况下，蓝盈伦再度上场面对陈宏文。一记直球被蓝盈伦咬中，直击了右外野方向的看台。场上蓝盈伦在这时已经开启了外挂模式，从陈宏文手中敲出了生涯对战的第三发全垒打， 只是运气好，外加上状况好而已。 赛后，蓝盈伦否认了自己从陈宏文手中打下的战绩，以谦虚的姿态面对媒体的提问。此时，所有的球迷终于体悟到，眼前的这个男人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毛头小子了，他的实力已经远超过了当时的陈宏文。真正的怪物不是陈宏文，而是那个男人。我们是朋友啊，我们见面都还会打招呼。陈宏文以此话回应了媒体的提问。之后，蓝盈伦分别再从陈宏文手中打下了对战的第四轰与第五轰。蓝盈伦在当时敲出了14发全垒打，光是对战陈宏文就敲出了5发。不过这传奇般的战役只在2017年有让我们看见而已。之后陈宏文因为种种因素到了富邦队，在富邦悍将里面，陈宏文带着种种不甘的心情磨练自我。在18与19年，陈宏文对战蓝盈伦不再失手被打出全垒打过。过去那个投了出生球有懊悔也不敢表现出来的男子，现在也已经进化成为投了出生球后会脱下帽子懂得礼节的人。故事接下来还会怎么样发展？那下次对决又会是如何呢？这都会在我们下期为大家解说。最后，影片用一句话作为结束：蓝盈伦真男人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名侦探阿都第二弹又来啦！为了调查所有人喜欢的中华职棒主题日，请大家帮我填写这份问卷，到时候就来揭晓全台湾人最喜欢的中华职棒主题日。